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啊，我们的故事主人公叫刘飞，他的本职工作是北医三院重症监护室的一名医生。刘飞自幼酷爱京剧，虽然没有能够走上专业表演的道路，却一直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汲取国粹精华，将国粹艺术发扬光大。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一讲一个 ICU 医生的京剧梦。还在牙牙学语的他，缘何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怎样的一番经历，时隔多年依然令他记忆犹新？上学时，他为什么特别喜欢串班观望？如今的一些京剧名角儿和他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往日情缘？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刘飞讲述一个 ICU 医生的京剧梦。刘飞你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刘飞他的工作是在医院里， 是， 而且在重症监护室。 对，我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ICU 的一名主治医师。 哎，咱老说 ICU 啊，这个 ICU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含义呢？ ICU 从英文来讲呢，就是 Intensive Care Unit， 也就叫加强监护病房。那么我们翻译过来呢，就是将重症患者进行集中管理的一个科室。 那换句话说，在这个病房里的患者，那你就不能有一点放松。 是的，因为我们病人基本都是命悬一线，全院最重的，我们常说就是非危即重。 没错。那今天呢，刘医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其实作为我们来讲，对医生都特别的羡慕，觉得你们医术啊，简直就是一种这个我们不能够想象的那种技术，就是学起来是不是也特别难？你当初是就上的这个医学院这个医学专业吗？ 是，其实学医来讲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梦想啊，觉得救死扶伤还是比较这个让人羡慕的。但是呢，咱们说老实话，医生也是一个职业，他也是就把一种救死扶伤的手段作为一种谋生的一个技能。但是我们更多的会有一些道德、一些这个医德的一些要求和行业标准。但是学医呢，确实很苦很累。 对， 我记得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算我们的下一代了，他们把这个宿舍五个人的这五学年的课本摞起来，正好能够达到2.7米的一个长度，从地下一直到了天花板。 不是说一个人的课本，是五个人的 课本，但是也就平均每个人大概就得50多公分了。 对，本身医学院就要上5年。 对，医学院本科5年， 本科就是5年。然后他好像还有一个很长的实习的这个过程。 对， 因为现在呢，随着这用人单位还对医生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 嗯， 所以呢，一般的本科必须得读硕士、博士， 哦， 还有一大批的博士后，甚至出国留学回来，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是很长的一个实习期， 对， 见习实习，到最后能够定科定专业。嗯， 等你真正走入到工作岗位上，到这个一家，比如说像你这样的这个北医三院这样的大医院里边，嗯，成为一个正式的医生的话，那大概可能也得三十出头的样子。 差不多，就是理论上讲应该是最少十年， 哎， 十年，18岁上大学，28岁才能够真正的去独立处理病人。 对，但是医生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从业的时间也可以更长，到60多岁，嗯，我们退休的时候，你的医术就不会受什么影响。 如果一名医生要时刻，嗯，想着要更新知识、学习知识的话， 嗯嗯， 那他不会落后，他可能会， 哎。 但是呢，就是我们西医里边有很多这个动手的这方面的事情， 啊， 随着年龄、体力啊、智力啊各方面的一个退化，可能不太适合再做一些操作性的这种诊疗了。 对，你比如什么显微外科啊之类的。 是的，所以呢，现在年富力强的，啊，还应该是40到50这些我们的专家教授， 他需要你各个方面都得特别这个旺盛的时候， 没错，达到一个极致状态。 嗯，那但是老医生他的经验必然是丰富的。 是的，就是我们医院有很多院保级的人物，嗯，我们专家，我们平时在工作中有些问题想不明白，他们一眼就看出来。 对， 嗯， 老专家他可能就是说去亲自操刀的时候，他这个手会颤抖了。 是， 但是他肯定能告诉你往哪儿去下刀， 对， 怎么去治疗。这个经验， 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这个临床技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哎，当然中医这方面就更神秘一些啊。 是的， 白胡子老人家 是 出来以后悬壶济世， 没错没错。 哎，嗯，这个当然咱们说到了这个刘飞的职业很令人羡慕。那你们医生的话，他肯定也不是说24小时就全在医院里头，就全盯着说这个治病这点事儿。 嗯， 也有自己的个人爱好。 是， 嗯，刘医生的这个个人爱好呢，我觉得和你的这个西医的专业啊，好像还比较有差距。如果你是一个中医，我觉得你这个爱好，嗯，我觉得，哎，传统文化你就全都融会贯通了。 对， 本身你是西医， 嗯， 但是你爱好的呢是京剧。 没错，京剧。 嗯，你这是从小就喜欢京剧，就受家里人的影响吗？ 是的，因为毕竟北京孩子嘛， 嗯， 从小父母又是这个知青， 嗯， 所以我就一个人在北京和爷爷奶奶生活， 哦， 受爷爷奶奶的影响，然后经常那时候小时候带着我就进戏园子， 嗯嗯， 或者看咱们央视的戏曲节目，所以耳濡目染，就特别喜欢京剧。 哦，爷爷奶奶到什么程度？ 我奶奶是戏迷，就是只是听戏， 哦， 我爷爷是票友，也会登台演出。 哎，这里边它就有一个类似于分级的那个感觉。 是的， 对吧？戏迷呢就是咱们听看啊， 欣赏级， 这个，欣赏。 嗯， 你要到票友这级别呢，它就有这参与的这种 登台实践了。 哎， 不满足于看和听了。 对，而且基本上得达到一定的水平。 对， 是吧？ 是。 哎，你像我这样呢，平常我也会跟着哼哼两句， 嗯， 但是这绝对到不了票友这一说。哎，你那会儿还有印象没有啊？ 嗯， 就是他们会都喜欢什么方面的什么戏吧？奶奶和爷爷肯定爱好的不一样吧？ 差不太多。 哦， 因为我奶奶跟我爷爷感情特别好。 嗯， 然后所以呢，我爷爷看什么戏，我奶奶跟着看。 哦， 然后我爷爷也会照顾我奶奶这个戏， 嗯， 但是有点小。我印象中就是老生和武生戏看的比较多。 哦，老生和武生。 对 啊，那这是爷爷的 对对 这个爱好，奶奶也就跟着啊。 对， 老生的话，这个是特别容易被接受的。 是， 我觉得可能他是群众基础最广泛的吧。 没错没错，因为老生呢， 嗯， 声腔丰富，然后流畅喜人，所以呢，大家都比较容易从老生入手接触京剧。 嗯。他这个而且比较有名的唱段也特别多， 特别多 啊，像诸葛亮啊，是吧？哎，这个也是深入人心，角色也让大家喜欢。 嗯， 他们带你去听戏，肯定会受一定的影响，因为孩子他模仿的能力比较强。 是的，是的。 其实也用不着大人教什么， 没错。 哎，你就常听，如果爷爷奶奶老在那唱的话，没准你就会跟着唱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据我妈说，因为我从小是跟爷爷在身边， 嗯嗯， 所以我大概应该是2、3岁就接触京剧，哦， 真早。 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就把咱们那个枕巾哈， 嗯， 塞在裤子里， 就像咱们武将那个靠一样、哦、就在这个家里床上跳来跳去、嗯、这是我妈说的那时候很小很小。 嗯嗯。所以呢这个孩子从儿童阶段就是养成的一种这个爱好 嗯 他是特别的就是你永远你也忘不了他。 终身不能磨灭。 对对对。那你那会儿你经常听的这个段子里头你还有没有现在还记得的就是让你特别喜欢就是说甚至说就影响到你最后迷上京剧这样的这个节目呢 因为那小也不懂事儿分不清楚这个人这个唱段人物什么的、 嗯、 我爷爷呢就按照他的喜好给我买了那个马连良先生的这个磁带 盒、 哦、带我记得特别清楚、嗯、黑色的、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的 嗯 然后里边有借东风、 嗯、 然后还有那个全千岁还有淮河营、 哦、 这一段唱我就反复听反复听 就从这儿开始彻底的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没错没错 那个时候学校里会不会也有这个相应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或者说在家附近呢、啊、有没有能够有机会参与这样的爱好者的活动呢 其实啊说起来我觉得现在挺幸运、嗯、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这个京剧进校园呀、啊、包括进社区啊各种各样活动搞得越来越丰富、嗯、也是应了咱们那种文化自信嘛这种号召 对, 对, 对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啊老百姓普遍对咱们传统文化接受的没有那么多 你小时候那 对对之前呢就是爷爷奶奶那辈儿他们对于京剧的爱好、嗯、包括爱好者也很多但是父亲的那辈儿因为他们是那个老三届 对 然后因为历史的原因所以对于传统文化接触的不多 哎那会儿得能唱点那个现代戏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现在相当于孤军奋战吧、 哦、 一个学校一个班里就我一个人喜欢戏 嗯 也有喜欢听的但是真正去唱的基本没有 是 而且社区也不完善、 嗯、 像那种现在的票房那个时候也不多所以呢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这么繁华 除了在家听那个磁带就是跟着爷爷奶奶模仿 对、 啊、那个时候也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大概就是得20多年前吧 对我上小学是91年 哎对就是他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这个途径这么多的平台、 嗯、 现在有好多朋友在那个网络上 是、 啊、也有这样的平台我听我的那个一些朋友他喜欢京剧的他那个伴奏啊好像直接就可以就是那个人你就可以选一段 唱吧呀 K 歌这些软件里直接可以做 就有伴奏、啊、然后就是那个伴奏然后这个唱上一段再传到网上去 对 哎，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们在底下再这么一讨 论 点赞 哎，这个是、嗯、你可以直接在家里你就参与到这样的这个活动当中 是的是的、 那个时候不行啊、嗯、那个时候找过老师去学吗 这件事啊说起来很幸运、嗯因为我们的小学那个时候因为在我们那一片、 嗯、 只有这么一所小学、 嗯、 然后北京戏校跟我同年的那些学生那时候没有地方去上文化课、 哦、 他们白天就在我们那上文化课、 嗯、 下午回北京戏校学专业课、 哦、 他们这些同学呢现在有很多已经成为了现在台上的顶梁柱像郭伟呀、 哎、 然后像翟墨康静啊、 嗯、 郑岩啊这波人他们都已经成为了当今的名角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然后我就能跟着他们在一块啊也不算真正学因为他们也都是、嗯同龄孩子们一块玩一块聊、嗯、看着他们演出看着他们学戏我耳濡目染再受点影响、 哦、 真正学呢是后来14岁之后、 嗯、当时这个旁边人家戏校科班的孩子会上你们这儿借教室上课 学文化课、 哦、当然来讲课的呢是主要是讲文化课的老师 是我们学校来讲文化课的老师、 哦、你们学校的老师给他们讲文化课 对、 那个戏校的老师可能也不会过来在这儿教他们 对他们的生活老师会过来 啊，生活老师就是但是跟他们之间会有一些接触 对 是 因为其实啊我们那时候学校管得比较严现在孩子们也这样、嗯、不许串班 哦， 就是不能够说这个同学上那个班去 嗯嗯 但是呢就因为我特别喜欢戏 对 我就比如课间的时候 堵着门 我老不在我自己的教室待着我老去人家那儿看 是吧堵着一个是一个 是 张岩你上回学什么了 对 对, 对 你那个是吧那个你那段怎么唱的这个大概啊我这是开玩笑的说法、 嗯、 就有可能小孩嘛 是、 哎、对 那时候就是这么一种跟他们的交流方法 对对 对, 对他们应该也会喜欢你呀他说这个学校里怎么还有一个跟我们一样喜欢唱戏的孩子 是之后我们就毕业了就各奔东西、 哦、 他们去学专业我们就我就上高中、 哎、 上初中但是呢这些年等我再回到北京京剧院的时候、 嗯、 跟他们一聊起来哎原来那个人就是你呀、啊 哎哎、 原来这人就想起来了 没错这个他自然而然的他有一种就童年的那种感情在里边 也比较特殊在那个时候 没错啊所以呢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啊有一定的学习 是 你刚才你说到14岁的时候 有一个机会， 对， 跟老师去， 没错， 学这个就是比较规范的这些关于京剧的一系列吧。那当时的老师是哪一位？ 那个时候啊，正好北京京剧院搞了一个培训学校，就针对社会上那些业余的爱好者，分了年龄段，有岁数大的，有岁数小的。我正好是不上不下，不算小孩呢，也不算是大人， 懵懂少年。 对，就是那么一个青春期的少年。然后就我这么一个这岁数的。 哎， 然后呢，学校就给我介绍了，现在已经去世了，是我第一位老师，北京京剧院著名的花脸老师刘富民老师。 哎呦，花脸是吧？ 对。 花脸的话，你不是从小喜欢的都是老生吗？ 但是我就是对花脸的那个脸谱艺术特别感兴趣 哦， 所以那个时候呢，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学花脸。 刘老师都教你们什么呢？ 刘老师这个人博才多学，不单专业业务很精湛，而且呢，对于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知识门类也非常的精湛，给我讲了很多东西。他从我们一个非专业选手给我入门，给我在讲戏，给我讲了大概有一出这个芦花荡，说了一出芦花荡，这让我练身上，因为这是一出相对武戏， 这个几个词儿就出来了啊。 对， 练身上， 对， 什么叫身上呢？ 就是表演， 动作是吧？ 对， 因为咱们看武生啊，武生他有他专门的一些这个标准的动作， 没错没错， 在舞台上一举手一投足，他都是有规矩的。 对， 这个如果我们只是纯模仿的话，怎么你也不会弄得很全很系统。 没错，因为刘老师觉得我这个孩子可能兴趣不止于在欣赏，可能还有可能上会上台，所以觉得那就我教教你身上，可以练一练。 要光听戏，你拜老师干什么？ 是，然后又给说了这个玉皇后打龙袍，这是入门的最基本的一些全是流水版的一个基础戏，然后还有 花脸戏里边的经典的段子。 对。二进宫，然后呢，大概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正好快赶上考高中了，所以没多长时间就被迫被我爸爸说必须得回来好好上课了。 哎，是这个都作为业余的学习的过程啊，也挺辛苦的， 是 啊，因为你那头你那个文化课你要考的这个学校你不能放弃的， 没错， 学习的这个重点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你看今天咱们聊天这个日子是吧，就差不多正好到了这个中考啊， 中考刚完结束。 学生们正好这个要升学啊，当然你一直也不会放弃，刘老师也不会因为说啊你要去复习考试去了，然后缺了点课，然后就说那我不教你了，这倒不会。 我跟刘老师关系特别好，因为刘老师呢也特别能聊，也只知道很多很多的知识，所以他觉得哎这个孩子喜欢戏，而且还是我们非专业圈里的，还这么喜欢戏， 对， 就愿意跟我聊，而且愿意跟我讲。 其实作为他们来讲，也很希望。就是你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非专业圈，它这个群众基础更大， 没错， 参与的人更多， 对， 这个都是专业的，他这个里边他总要从这些这个基础的群众里边去产生进入到这个圈里的孩子， 尤其是年轻的， 对对对，你看现在踢世界杯是吧，这个 没错， 道理是一样的，说那哪个国家说他们那个总的人口啊，这个没有多少， 冰岛， 哎，对，啊，比咱们要少得多。为什么他弄出来这二十几个球员，人家踢得这么好？但是你得看这个群众基础啊。这个解说员，央视的解说员，人家也说了，说你到了这个国家，你会发现，等到了那个太阳落山，路灯亮起来的时候，他的街道上，他的停车场里，他的海边的沙滩上，都是踢足球的孩子， 是 对吧？哎，那咱们北京孩子里头，像刘飞这样爱好京剧的人，那就是很多， 是 每一个这个业余的这个学习的小团体里头吧， 哎， 都有出类拔萃的， 对， 有可能这将来他就在这个里边就会成就比较高。哎，咱不说转变成专业的了吧，最起码像刘飞这样，现在一边从事着你的本职的工作， 对， 然后呢还在积极的在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播的活动当中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不敢不敢。 这个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啊，因为刘飞现在本身在这个圈子里边吧，也算是这个有职务的人。这个头衔是社长啊，这个是咱们京剧爱好者的一个小组织吧，可以说， 没错，是这样。 咱们这个叫永翠青年京剧社， 没错， 都是年轻人。 对，我们这个永翠青年京剧社呢，成立于2004年，基本上当时 都是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一群年轻人。 哦， 然后我们隶属于北京市东城第二文化馆。 嗯嗯， 当时负责我们的文化馆老师戴静平老师也是真的像妈妈一样对待我们这帮孩子。 嗯， 给我们指点，给我们帮助，到现在呢是一位年轻的老师，也给我们很大帮助。所以我们这个活动能够取得现在的这样的一点点成绩吧，和文化馆是就离不开的。 是那个，其实对于这些这个有爱好的孩子呀，咱们的这个各级教育体系里头呢也有一定的这种管理和这个重视的这样的这培养。你比如说各级的少年宫， 对， 是吧，这个文化馆， 对， 他们都会去通过 街道， 对对对，通过各种途径让这些爱好者们他有一个出口吧。 是的是的是的， 对。所以呢这个京剧社他这个成立了以后，他就得不光是大家学习和欣赏了，是不是也得组织演出什么的？ 是的，因为我们永翠社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北京城年轻人这个票友群体中，我们还算称得上的、数得上的。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演出的机会比较多。 哦， 嗯， 一般会在什么地方演出呢？ 我们一般是在文化馆的舞台。 哦，就是咱们这个东城第二文化馆它的这个舞台上。 对，还会参加一些其他文化馆的邀约。 所以呢这个有机会的话哈，这大家也可以欣赏到他们的演出。 是， 那这里边就有点比较这个让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感到为难的问题吧。你比如说你工作这方面，然后和排练这方面，他会不会有的时候你顾不上？ 会有的。 嗯， 因为毕竟这边是临床工作，是病人的身体和生命，所以呢会有一些冲突。冲突的时候那没办法，那只能工作为先。 嗯， 但是绝大多数如果不冲突的时候，我会尽量能调班尽量调班，调不开的话就以工作为重。 你这个定好了啊，本周六是吧，晚上7点钟在文化馆这儿要唱这个二进宫，比如说你还是这个主要的角色。医院这儿啊，这个到了下午通知了刘医生啊，今天晚上这儿危重病人， 对， 你走不了啊。那你们会不会在这个事先做一些预案准备？就比如说你来不了，那有没有人就能顶替你？这个戏还照常的去演？ 差不太多。我们票房有跟我一样唱老生的有10个人，所以呢，水平都还不错。 哦， 我们出现过一次两次这样的事儿，就是打电话，但是不会那么急， 对， 会提前1-2天就知道这个事儿了 啊。 然后大家就赶紧去分头安排， 这个安排，然后这位顶替的也得练练呀， 也得练 啊。但是这个戏曲的这个演出啊，我觉得也是它有它的一个特殊性，就是说这个戏应该说大家都会，不用现学， 生疏熟悉吗？ 对，就是平常老唱啊，即便是我不演这戏，从头到尾哪段谁接谁怎么唱大概都知道。 大概，对 对，只不过就是演员在台上的一个磨合 呈现方式，展现的这个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配合啊，还包括跟这个伴奏的 乐队 的这个配合。 对， 其实平常也配合， 是 对吧？所以在这方面呢，还不会说因为这种意外就影响到这个演出的如期进行。 对，不会。 那么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机会和一些来欣赏演出的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团体啊之间会互相的交流？ 会的。 嗯， 我们之前从14年之前啊，我们跟咱们本地电台的社区大舞台的节目 啊， 周杰老师还有小昌老师，我们还在这个节目上，包括在咱们那个主持人上远的节目里边，我们都上过这样的节目，做过一宣传。所以这得感谢电台对我们的帮助。所以在电台号召下，我们就有很多观众真的是不远千里的，或者说是不顾这个酷暑严寒的去追着我们去看我们演出。 还有不远千里从外地来的。 有外地来的。也是，然后呢，哎，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是一种很大的鼓舞和激励，然后我们就会更好的去演出，同时我们也会参与其他文化馆的有一些社区联谊啊， 对， 或者说社团的这种合作演出，我们才跟他们去交流去沟通。 就是说像你们这样的这个票房也好或者说剧社也好这样的组织，在咱们全北京市应该有不少。 有不少。 哎，这大家他这个把力量啊这个集中起来，就是互相的这个帮助起来， 对， 就会更有助于这个活动它进行的更好更顺利。 对，是这样。 那至于在这个京剧社的